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45集。陈大老卷十，他很迷在线营业。每年的全国卷高考状元就那么两个，一个文科，一个理科，尤其还是压下第二名几十分的，学校间争抢也不是最稀奇的事儿。怪就怪在 M 大也给他递过橄榄枝，为什么？这是现场大部分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，但 S 大论坛里面说的不可能是假的。 他一个高考状元去 S 大摄影系，这图的什么？可惜了呀。 可惜什么？他还是领导的忘年交，还代替领导给学生们讲过课。 哎，别说，你看下面这个论坛，同年理科状元也是在这个院校。 剧组群演多，工作人员也多，还有一些外国人，他们可能不太了解 S 大，但 M 大他们却是听过的。一时之间，大部分人都在热烈地讨论这件事。刚刚开口跟曲子潇说合成的摄影师助理讷讷地收回话筒，心下一阵咯噔，面色涨红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也不敢看曲子潇。只是曲子潇现在也没管他，他只是看着合成的方向。他不知道合成的具体情况，但时常听曲太太夸合成。前段时间还听曲太太说何晨在国外留过学，所以他是在 M 大留学的吗？曲子潇的心里有些异样，何晨之前在他心里太没有存在感了，无论是个性还是长相还是其他，都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他这样看着何晨的方向，身边拿着剧本的宋青青面色有些不好。他抿了抿唇，垂在两边的手微微发紧，好半晌他无所谓的抬头笑笑。 曲总，你上次是不是问过我师兄的事儿？他最近在附近查一起失踪案，我等会儿联系他。 这句话总算让曲子潇回过神来。宋青青大学学刑法的，他这一门专业厉害，同门师兄更是考到了 M 州大队，在京城整个圈子里都挺出名的。他们一直没有让管池松动，只能在他的兴趣爱好方面着手，希望他找人查到的资料没错。撇去这一层，曲子潇本身对刑侦就非常感兴趣，这一点上他跟宋青青有共同话题。秦修晨在领导的休息室跟他讨论下一部戏的问题，何晨依旧躺在躺椅上。他是这件事发生后才知道剧组一直有人在讨论他，他表情一直挺淡的，似乎什么都不关心。陈宇跟何晨不熟，以前只远远看到何晨跟几个大佬在一起，最近两天接触的多了，陈宇觉得何晨整个人都是谜。 所以何小姐，你为什么去 S 大？ 身边陈宇拿着手机看向何晨，好奇地询问。 S 大当初的摄影专业是新专业，分数很低，大部分都是艺考进去的，尤其何晨还是京城人士。何晨正闭着眼休息，闻言抬眸看了陈宇一眼，认真地思考了一下，然后询问。 三个学校有区别吗？ 看他的表情似乎还挺认真的。气死大爷的回答，陈宇一口气被哽在喉咙里，转而一想，人家何小姐说的也没错呀。十年前京大、 A 大、 S 大在 M 大面前确实都不够看的，跟 M 大比起来，这三个学校确实没有多大差别。陈宇默默转身进去找秦影帝了。秦修晨拿着红笔跟领导改了一句台词，就看到陈 陈宇这表情，他抬头看他一眼。 怎么？ 受打击了？ 领导也听了工作人员说了外面的事儿，他只是嗤笑一声。眼下看陈宇这样，领导喝了一口茶，气定神闲的。陈宇尴尬地咳了一声，他自己也没有整明白，除了小侄女儿，竟然还有第二个人让他身心受挫。 后面的戏份是外景。 领导继续跟秦修晨说话。 M 州这边的治安我不太放心，希望不会出差错，尽快拍完。 秦修晨拿着笔记本颔首。对于 M 州，他最近两年跑的比领导多，自然知道领导的话不是空穴来风。 最近这一块不太平，您让人多注意一下。 秦修晨想起了昨晚的事儿，略微沉吟了一会儿，开口道： 哎，确实不安分啊。不是说有个大学生失踪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。 领导叹息。 M 州中心不受任何国家管理，每天都有莫名失踪的人。这一次那个大学生失踪，国内激起了无数水花，怕是几个势力之间的博弈，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。秦修晨拿着剧本出去，继续拍下一场戏。出来的时候，何晨已经靠着藤椅睡着了。他依旧穿着碎花裙，把他做了记录的台本盖在脸上。他穿着挺长的碎花裙，但因为脚搭在踏板上，露出了一截白皙清瘦的脚踝。虽然是七月下旬，但 M 州的温度要比国内低，片场也没有空调，只有冰块跟风扇，偶尔有一丝穿堂风，还有些凉飕飕的。秦修晨示意陈宇去拿一个毯子给他盖上，而他则去了前方拍戏。陈宇小心翼翼地给何晨盖好毯子，发现何晨没有小侄女那种前一秒睡着一靠近他就醒的功能，松了一口气。盖完毯子之后，陈宇才去片场找秦修晨。 哎，那个曲总跟何小姐之间怪怪的。 秦修晨一手勾着剧本，半靠着身侧的树笑着。下一场戏直接拍到了晚上七点半，何晨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。何晨坐起来，身上的毯子顺势滑下来。毯子是灰色的，很薄，有淡淡的薄荷气味。他拿着毯子想了一会儿，还没等想出什么，手机的铃声又疯狂响了起来。他看了一眼，是一串国外号码，没有署名，直接无视。他伸了个懒腰去看拍戏现场，这里的景都是领导花大价钱搭的，这会儿剧组人员都围着边缘，大部分女工作人员脸都隐隐微红。何晨挑眉，他拿着手机走近，工作人员立马给他让了一条路。眼下喜庆的剧组里，他跟领导的谣言，请影帝又这么照顾他，大部分人看他的目光以及对他的态度就变了。何晨走进去的时候，秦修晨跟宋青青的这一幕长镜头已经在尾声了。秦修晨只穿了一条白色的练功裤，上身裸着，传说中的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的身材，裸露的上半身精炼，锁骨清晰，线条好看，肤色细腻，黑色的假发混着雨水打在他的脸上跟身上。他正盘腿坐在搭出来的瀑布下，完全是实景，头顶是巨大的喷水器，冲击力很大。一幕戏拍完，他起身接过陈宇拿过来的毛巾披在身上，动作舒缓优雅。他在太阳底下陪演了这么久，肤色微微泛红，脸上的神色却是愈发显得禁欲。宋青青想跟秦修晨道歉， 但除了拍戏讲戏，秦修成几乎不跟他们交流，即便是跟他讲戏也是十分疏离的态度。秦修成在圈子里也是出了名的干净，没有绯闻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他眼睁睁地看着秦修成离开，唇抿了抿。他的经纪人在他耳边压低声音提醒道， 好好把握曲总就行，秦影帝你别想了。 不说秦家，只说秦影帝在圈子中的地位，只要他挥挥手，无数女人前赴后继。当初连景影后跟超一线大花都在他这边拜拜，宋青青距离这些人还差得远呢。这一点宋青青知道，他没再说话，只是卸了妆，收工后回酒店急忙去找曲子潇，跟他说了今天联系他那位在 M 州刑侦部师兄的事儿。 师兄就在附近，等会儿也要来酒店一趟。 宋青青站在电梯口跟曲子潇说话， 马上就到了，我们下去等等。 几个人下了楼，宋青青的师兄还没有来。宋青青开口， 我师兄在这里查案子， 大学生失踪那个。 曲子潇的秘书看向宋青青，宋青青点了点头，想了一下又看向曲子潇，压低声音， 不止，还有一桩大事利息黑钱的。 曲子潇抬了头，秘书也惊讶地看向宋青青。宋青青继续低声开口， 牵扯的势力有些大。 他还想说些什么，转眼看到何晨拿着摄影机不紧不慢地朝这边走，他立马停了声音，秘书也自然而然停下来，停止了讨论的话语。何晨不知道这几个人防着他什么，他没有在意，无视了这三个人，直接穿过他们走进大门，接了响个不停的手机，用着粗鄙之语说， 有屁放。 那边顿了一下才悠悠开口， 我只是听说你营业了。 电话那头的人算是何晨的摄影助理，何晨站在电梯口，目光随意地看着标红的不断变化的电梯楼层，等着电梯下来。 什么时候没营业？ 那边又顿了一下，然后自觉地换了个说法， 那你能拿新的作品出来吗？这次的摄影展在京城，入驻京城环球大厦，暂时只有36位顶级摄影师入选，他们专门给你留了一处展台，不过参选的作品要经过18位主策展人的选拔。 不是有两幅？ 电梯下来了，何晨直接进去。如果何晨在身边，那边的人连想把何晨摁死的心都有。何晨作品不多，靠两幅作品跻身摄影界，他在摄影上有别样的天分，拿出来的摄影作品极富才情，直击灵魂，用两幅作品在米国摄影展上惊艳众人，一举成名。 你那两幅都被人拍卖回去了？ 手机那边的人有些心累。 哦，那暂时没有好的作品。 何晨也想起来这件事，他拿着摄影机走过沙漠，走过战乱的 F 州，拍过贫民窟。他说的那两幅作品是战乱后流离失所的战场，那是在边境当战地记者的时候拍下来的。从拍下那两幅图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认真拍过。说到这儿，他忽然想起来一件事。 啊，对了，最近有一张图。 那边听到他说的，精神立马一振。 哎，什么作品啊？ 等我确定一下，过两天回你。别太期待了啊。 电梯到了，何晨直接走到房门口，刷卡进门。摄影师大部分作品都是精心构图，让拍摄的人做出他们需要的动作。大部分都是摄影师本身经过无数次筛选选出来的，抓拍出来的成名作品很少。何晨前两天拍过一次秦影帝， 不过毕竟是作品的人物，何成还没有确定秦影帝会不会答应入境。他不仅是个公众人物，而且是个出场费十分高昂的公众人物。何成觉得秦影帝被人偷拍了，不找他删图就罢了，还要入展取得他的同意，听起来有点难度呀。不过手机那头的人听说他有新的作品，十分激动地让他早点联系，然后就挂断了电话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